几乎每年都会提及到这些经典的一些影片或者小说，颠过来倒过去都是那些，所以有时候做心里自己都是颤的，因为听了很多年的人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烦，你在重复。但是没想到这两天有人盯着说，其实有的时候你每年去说这些东西，因为岁数的变化，其实你是有变化的，我们每个人听的感觉也是有变化的，但做无妨。这让我想起了我在去年突然就脑洞大开，我说华山论剑，各大门派跑到华山上，天南海北什么样的人都有，来自于五湖四海，所以什么口音都有，甚至还讲一些你不太听懂的话。我们别说比武打架了，单单这些人在一起讨论，或者说有些意见不合的时候吵起来，就这个场面就够热闹的了。所以那一期节目给很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今天我想跟你回归到金庸老先生自己在书里提到的真正的华山论剑。第一次华山论剑是比较正规的，参加的人数只有五个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后来被称之为江湖五绝。他们这次为的这个论剑的目的是争夺武林至高绝学九阴真经，结果呢，这五个人在华山顶上大战了七天七夜，最终是中神通王重阳战胜了其他四个人，获得了天下第一高手，夺得了这本武林绝学。第二次华山论剑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已经不再是华山论剑第一次那场会议当中参加的那些人，这次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仍旧参加了，一灯大师也来了，不过这次来了老顽童周伯通和铁掌水上漂裘千仞，还有郭靖，而原先的天下第一高手王重阳在这个时间已经去世了。这次他们的论剑目的是重新确立天下第一高手的归属。那个时候郭靖少年英杰，刚刚才过20岁，在那个时候他接了黄药师和洪七公300招不败。黄药师和洪七公其实多少心里面还有点这种私情，一是老丈人，二是师父，所以他们既有这种私人情感，也有对功夫上的这种默认，所以他们认定郭靖是天下第一。可是欧阳锋不干啊，他武功卓绝，黄药师和洪七公联合起来都打不过他，但是他却因为练了假的九阴真经，全身经脉逆转，再加上黄蓉伶牙俐齿，最后是将他给说疯了。而至于这次有来的一灯大师南帝段志信，因为已经是出家人，所以一切早已看破，虽然来了只算是例席，根本就没有准备去参加这个比武，所以最后这场比武的归属自然是郭靖了。好，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四章记。 虽倦疲，即就欲双飞，可怜你老头先罢，从 张机，这是在《射雕之华山论剑》那个章节当中，英姑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一支插曲。歌里面有无限的相思的缠绵，一种旧爱难忘的痴情。我从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非常喜欢，直到今天。如果说83版的《射雕》是我们记忆深处难忘的最为经典的武侠影视剧作品的话，那我觉得当年黄沾为这部剧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应该是为这部剧加分不少。不过我刚在听这支歌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英姑和老顽童之间的那些儿女情长，我想的仍然是后面的华山论剑。我刚刚就在想，如此之大的一个武林盛世，华山论剑为什么最后就来那么几个人？难怪会有人说这华山论剑跟金庸笔下后面的围攻光明顶，包括少林寺大战比起来实在是太过小家子气。但是我仔细想一想，华山论剑决定的是什么？武林盟主，武林第一的位置，要求必须达到顶级高手这个级别，所以来的人肯定不会太多。那后面的围观光明顶，那帮人数量是多，可是又有几个能够达到这种武绝的水平？换句话说，有几个敢去争这个武林霸主的地位？华山论剑而且还是一个邀请制的，没有受到邀请就没有资格参加。之前在争夺九阴真经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死了一大批不够这个实力的人，所以后来到华山顶上自然人就不会太多。好了，有的时候就是在听歌或者说想那些情节的时候稍微动点心思，其实也会发现好像有不太一样有意思的一些细节值得去推敲。当然你可能看到的跟我不一样，用网络的话说，不要喷得太厉害，可以在微信微博当中跟我讨论聊一聊，或许下次我再聊武侠的时候把你的意见和想法拿出来聊聊，大家也会觉得有意思。我们来听这首仍然是华山论剑当中的一支插曲，千愁寄旧情。 没有雨也不见星，迷茫路换只影，从此诗人失去，剩我千愁寄旧情。红日再不回升，以心渐似冰，从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月泪影。日日伴随难再现，夜夜叫亦不应，旧日笑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消失风中风却未静，含泪诉不清，问天未有声，何日再欢颜相见，博得诗人说旧情。日日伴随难再现，夜夜叫亦不应，旧日笑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消失风中风却未静，含泪诉不清，问天 未有声，何日再欢颜相见，复得诗人说旧情。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回顾一些我们记忆深处极为经典的一些武侠片的主题曲或者插曲，包括聊一些我们小时候可能只光顾着看热闹，忘记了一些细节有意思的事情。但愿今天能够勾起你对那些青春岁月最美好的一些回忆。来听《铁血丹心》。铁血丹心，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重温这一部经典的《射雕英雄传》，你会发现，虽然今天回头去看那样的画面，不管是化妆、灯光、舞美、道具，好像都不如现在的电视剧，可是却仍然有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每个阶段你的感触都会发生变化。小的时候我们看更多的是热闹，打的热闹，闹的热闹，儿女情长也热闹。可是现在呢，可能会有很多人发现很多人性中的一些无奈，尤其是杨康这个角色。有人在30多岁之后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他说， 在83版的射雕当中，如果要论江湖，首推的就是东邪西毒，如果要论儿女情长，自然是郭靖黄蓉，论夫妻情，首推包惜弱和杨铁心18年相思，而如果要说父子情，则不得不提杨康和完颜洪烈，他们才是真正体现了父子情的含义。可能你一时半会没有办法去理解，就这个人，这个网友，他看完这个83版的射雕之后，在今天的这种感触。但是我就觉得，仔细想想，的确杨康这个角色在我心目当中是整部剧集里最悲情的一个角色。好，我们先来听这首《一生有意义》，回头再来说。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义， 藏今心中就找到了你，找到了自我所依。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会有相依。红心红心红衣， 无法 无分彼此， 用尽爱与爱痴，与你生死相。 说当年群演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几十人，但是却因为这些音乐创作让你觉得有千军万马在那里。不过这个时间想跟你一起回过头说杨康，他是我个人认为这部戏里面最悲剧的人物。原因是什么呢？仔细想想，他做了18年的金国太子，却被突然告知他的身世是敌国的一个平民。在乱世身为蝼蚁本来就有很多的无奈，但你想想，他是有选择机会的，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他过着18年来养尊处优的生活，那种状态已经深深地烙入了他的生命，他习惯了那种生活状态，忽然从天堂摔落下来，那个他自认为爱护备至的亲生父亲突然变成了仇人，感情上得有多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却没有人能够体谅他，人都要他大义灭亲，而且认为这种行为，大义灭亲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杨铁心仗着是他的生父，没有一点理解和体谅，没有为他着想，反而口口声声地骂他畜生该死。所以如今回头去看杨康这个角色当时在影片里的这些反应，我突然觉得可以理解，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为一个反面角色平反，从人性的角度，那是一个人正常的反应吧。所以有网友说，整部83版的射雕只可惜了一个杨康。我想可能

青霞所演唱的《天地醉》。我记得我上次跟身边的同事聊东方不败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40多岁，他就跟我说他在年轻时候看这部电影开始尝试喝酒的。他觉得电影里把酒形容的是那么的逍遥自在，好像所有的事情哪怕是再烦心的事情只要有酒就不会是事。而且他说林青霞在影片当中喝酒的画面他觉得是最率性而又美艳娇媚的，让人直到今天闭上眼睛可能还能够想起他。但是今天我们真的不必在这里太过分的去纠缠到底是林青霞成就了东方不败这个角色，还是东方不败这个角色成就了林青霞。我觉得此人已经完全跳脱出了性别可以定义的审美框架，他留给我们的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绝不重复，以至于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回过头去读这本小说，你会发现金老先生明显对这个角色用情不深。东方不败他寥寥数笔对这个角色的勾勒让人有一种幻灭不已的感觉。所以说到底我们得感谢那部电影所有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徐克，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工作，包括徐克的鬼才风流精心提炼，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部电影，这样的一个角色。说实话，这部影片在整个华语影史上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直到今天你仍然会感觉余音绕梁不止。下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笑红尘。 笑，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回味我们儿时觉得最经典的一些武侠影片的插曲，包括以前我们可能忽略到的一些细节。如果你有什么不太一样的想法和看法，拿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或者说研究一下。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来听罗大佑、黄沾、许克他们三人完成的《沧海一声笑》。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阵阵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之 来自于罗大佑、黄沾还有徐克共同演绎的《沧海一声笑》。不过在1990年我们第一次看到《笑傲江湖》这部电影的时候，听到的是许冠杰的广东话版本。只是这部影片在台湾地区公映的时候，罗大佑听了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精彩，而且配合那样的故事情节，他就有一种热血沸腾坐不住的感觉。然后他就找到了黄沾和这个徐克，又重新了演绎这个版本，也相当精彩，不是吗？有人说90年的这部影片诞生的是一部江湖纷争，颇有一种争做五岳剑派掌门的味道。而且据说这部影片在拍摄的过程造成了徐克和胡金铨闹翻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后在挂名导演这个职务上你会看到有四五个人名，而编剧和演员也是一再更换。胡金铨在台湾地区拍摄的部分几乎被后来徐克全部推翻重拍，电影到处都可以看到那种赶工的迹象，比如说弹琴啊、打斗的场景，有人说甚至会有一种惨不忍睹的感觉。所以你到今天会发现这部电影的评分不高，只有7点几分。然后你再去看这部影片，你就觉得啊，是 一部一流的框架不入流的细节的影片，只能说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据说最后电影当中留下胡金铨拍摄的镜头只有十几个，而且每个镜头只有几秒钟。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版本90年的《笑傲江湖》的剧情框架是我认为最得原著精髓的。令狐冲洒脱随性，左冷禅仗势欺人，岳不群阴险狡诈，甚至算计自己的女儿和化身弟子，和原著十分一致。小师妹还是那样的白痴。东厂的加入其实真的是原著之神，原著当中的日月神教它是个江湖组织，难以让人相信可以只手遮天，而东厂那就不一样了。原著中的争葵花宝典、五岳剑派掌门，包括武林盟主，其实都没有说透，他们所争的其实是一种政治斗争，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权利。而这些在这个版本的电影的故事情节框架上可以说是诠释得很好。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这一首《望江湖》。 孤独是孤独，出江湖入江湖，一模糊一模糊，爱江湖笑江湖，一无数又无数，闯江湖过江湖，禁不住留不住，一江湖望江湖。 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记差了， 我已经记不清它到底是1990年的《笑傲江湖》里面的情节，还是后来92年的《东方不败》当中的情节。不管是谁吧，我觉得至少都出自于《笑傲江湖》那本小说，对吧？那说到令狐冲，他本来一开始是准备带着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归隐，从此不问江湖的事，却是不经意间又被卷入到了江湖厮杀中。你记得影片最后，当令狐冲埋了自己师弟们的尸体之后，悲愤难平，这时候任我行对他说了什么话吗？他说，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提醒各位，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常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让我们很棘手，很苦恼，甚至会很暴躁。有的人在遇到很难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多半想着我绕着走，我退不行吗？但我想告诉你，有时候退真的解决不了问题，与其退，不如让自己变得强大，去面对，积极主动的去解决，可能事情的结果会更好一点。不过你在面对的时候一定要冷静理智。今天节目就分享这些，最后给各位选择的歌曲，这是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天涯》，这也是早年一个版本的《笑傲江湖》的一支插曲吧，我记不太清了。好了，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